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你就是喜欢听的北京Music Radio。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伍佰演唱的《浪人情歌》。王安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 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。 陈明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》， 我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爱你。 王菲《人间》， 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。 F4 演唱的《最特别的存在》， 最特别的存在你让我走不开。 童安格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，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。 张惠妹《听你听我》， 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。 庾澄庆《改变所有的错》， 改变所有的错，再错也不会走。 姜育恒《异动的心》， 曾经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。 潘越云，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？ 林志炫，你的样子。 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，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 陈百强，偏偏喜欢你。 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 梅艳芳，女人花。 女人花。 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许美静演唱的粤语歌《明知故犯》。 为何要流泪，流泪仍要一个面对，无谓的负累怎么被人失去。其实我不归谁，在你掌上来，偏偏我要孤单几句。为何要恐惧寂寞时欠一个伴侣，甜蜜中受罪怎么讲都不对。想爱谁，在你掌握里，我热情随时在手里。谁也知夜夜与他那爱情，可惜我瞎了眼睛。赞赏那需说明，而我却哼不出半声。谁也知。 所有快乐悲伤所有 梦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，不愿再承受，我把你忘记，你会看见的，把你忘记。啊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，我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不会再提起你，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伍佰的经典老歌《浪人情歌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我们来听张艾嘉演唱的一首唱给60后的歌《60年代》，听听看是否唱的就是你的生活和心态呢？ 我出生于50年代，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是应该，每天运动持续美白，一点也不输给蛋白质的女孩。我出生于50年代，青春少爱转眼已成了时代，当年的 pose 再摆一摆，七折八扣还是有几分姿态，就算有什么惊动也不会惶恐，因为已经一眼朦胧，其实什么话你全都听得懂，只是装作想不通，因为不想去追究失去了的梦，所以说很享受平庸，但是总会有些时候忍不住年少般的蠢蠢欲动，想起73年的时候换个念头，想起84年的时候想要就有，来不及在2000年前拼命追求，时间匆匆就73年的那种不知忧愁，怀念84年的那种毫无保留，90年代为了生活有了别的追求，现在才有空问自己够不够。觉得日子过得快，发烧继续会继续白，坐了30分钟腰就是不起来，你出生于60年代，担心日子要从彩色变黑白，家有老的要你安排，还要养大屋里头的外世代，总有一点点无奈，一点点感慨，在心里慢慢散开，其实人生道理怎么不明白，难就难在想得开，日子虽然还不坏，但说也奇怪，总是觉得不够精彩，那些时间未曾带走的情怀，3更半夜就跑出来，想起73年的时候84年的时候想要就有，来不及在2000年前拼命追求，时间匆匆就流走，想起73年的那种不知忧愁，怀念84年的那种毫无保留，90年 们到了这个年代，面对事情需要多一点宽容，我们每天享受平庸，其实每个人的心中还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。 谁不想暮暮朝朝，真心换来伤心，爱恨一剑挑，牙关紧咬，人生如春般烈焰，心中麻醉离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妈妈，耶，孩儿让你受累了，妈妈。 在睡中。

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是一首郑秀文演唱的《舍得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来听黄安的经典老歌《新鸳鸯蝴蝶梦》。这首歌呢，是1993年的电视连续剧《包青天》的主题歌。

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冷冷的相遇不需要暖暖的拥抱，只要你告诉我你是否过得好。淡淡的回首不需要积极地逃走，只要你明白我曾经是你最好的朋友。爱情你等得太多，这次我们默默关心不必苦苦守候。爱情你等得太多，这次我们轻轻点头不必泪边交流。当无奈在风中悄悄失去，擦干眼泪不要把你的长发湿透。望着前方，不要被我的过去淹没。只要你告诉我你是否过得好，淡淡的回首不需要积极地逃走，只 要你明白我曾经是你最好的朋友。爱情你担的太多，这次我们默默关心，不必苦苦守候。爱情你担的太多，这次我们轻轻点头，不必泪点交流。当无奈在风中悄悄失去，擦干眼泪，不要把你的长发湿透。望着前方，不要被我的过去淹没。当无奈在风中悄悄失去，擦干眼泪，不要把你的掌发湿透。让沧桑在心中沉淀真情，望着前方，不要被我的过去淹没。 亲亲切歌和你一起分享最经典的好歌金曲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歌曲《人间》和 F 字带来的《最特别的存在》。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。

深深知道，那绝对不是我。既然你曾经爱过，又何必真正拥有你？即使离别，也不会有太多难过。 听你听我是由光宇作词，陈志远作曲，张惠妹演唱的动人的歌。这首歌呢是在音乐人张雨生车祸昏迷的72小时之内创作的，蕴含着深深的惋惜之情。 你沉沉地睡着，我静静看着你的容貌，听你的呼吸，听你的心跳，忽然很想告诉你，谢谢你过去带给我的美好。人生挫折不少，你的声音给我很多依靠，执着绝不放掉。你是我的宝，我一直为你感动骄傲，外面的世界再多纷扰，你依旧把单纯拥抱，生命的旋律 说谎，我已经打开窗，准备和你迎接每天的太阳。 继续来欣赏庾澄庆的经典老歌《改变所有的错》。这首歌收录在1990年推出的同名专辑中。 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对我说，拒绝我没有任何理由，颤抖的手不知将伤心交给谁，难道爱就是让你走，多少次想在脑中将你失去，所有记忆里全都是你。如果我能再一次占领你的心，不会轻易地撤退，让你走。呐喊，对你说，改变所有的错，让我从头爱过。改变所有的错，再错也不回头。改变所有的错，就是我的承诺。只要能再有一次机会，将一生感动。 的感觉，我不懂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。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。

看不尽，为何我的心一片空虚，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腔情愁泪涌是泉水，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却不愿回心，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，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，爱你是负累，相爱是受罪，心中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痴情怕再醉，但也痴心情欲醉，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，为何你将一切都忘记，情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，受罪，心中如今满苦泪，旧日情如醉，此时怕再醉，但也痴心情欲醉，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，为何你将一切都忘记，情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，情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海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永恒。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于云主持。 今天的夏日主打歌特别为您选择了这一首张惠妹的经典老歌《夏天的浪花》。 乐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来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《奇遇橄榄树》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张学友《情网》， 我打开爱情这扇窗， 黄莺莺《雪在烧》，黄品源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，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， Beyond乐队《喜欢你》， 再次把你心里无数的思念， 苏芮《请跟我来》， 请跟我来， 吴迪清《爱的路上千万里》， 爱的路千万里， 陈淑桦《滚滚红尘》， 来来去难去， 姜育恒《多年以后》，叶欢王杰带来的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》， 是我胸口永远的痛， 珍妮《鲁冰花》， 闪闪的泪光鲁冰花， 老狼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，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切歌》节目当中。是梅艳芳演唱的《女人花》，这首经典老歌不知唱出了多少人的青春故事。人的一生有多少事可以从头再来呢？愿我们珍惜当下，握紧手中的幸福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早安音乐秀，我们明早再会吧。 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女人花要你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我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愁。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一朵长在我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，孤芳自赏最停留。